乡大米中粮集团。 北京时间19点整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新上爷的散文《洛夫因为诗的缘故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您继续欣赏根据吴祖光的剧本《风雪夜归人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2018年3月19日，著名诗人洛夫先生在台北走完了91年的生命历程。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通过新上爷的散文《洛夫因为诗的缘故》，了解这位杰出诗人的创作和人生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洛夫的诗魔雅号由摩歌而来，诗集中并无同名诗作，诗集命名为摩歌，其意有二，一为魔鬼之魔，一为魔法之魔。诗之入魔，自有一番特殊的境界与迷人之处。古有诗圣、诗仙、诗鬼，独缺诗魔。如果一个诗人用语言如公孙大娘之使剑，如果他弄笔如舞魔杖，达到呼风唤雨、点铁成金的效果，纵然身列魔榜，难修正果，也足以自豪了。唯我目前道行尚浅，有待更长时间的修炼。洛夫被誉为诗魔，魔性有二，其一为诗人和外界融为一体。太阳的温热就是我血液的温热，冰雪的寒冷就是我肌肤的寒冷。我随云絮遨游八荒，我挥手群山奔走，我可以听到树中年轮旋转的声音，我可以看到山鸟通过一幅画而融入自然。其二是万物入诗，随手画诗。创世纪50年纪念特辑上编者暗语道，看他随手写来，语言清浅，绝无斧痕，且不时闪现浓郁的诗趣与禅味。诗人半世纪来一直在寻找自己魔性的语言，开发个人物力不群的意象空间。他愈贴近生活现实，而其所得则愈能穿越时空经验积累的奥秘，从容不迫地流露其源源不绝的传统，灿然抵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浑然之域。信手拈来却不会失于仓促而简陋。洛夫的一项重要的诗观便是意象之美。简正真说，诗的意象正是以时间线的文字呈现空间性的形象，诗人的最大考验就是形象的经营。以意象的经营来说，洛夫是中国白话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诗人。洛夫诗作中的意象所呈现的世界，不只是现实的反应，而是对现实的反应。无论主题为何，诗作呈现出来的首先是美感，是老庄、禅宗的简约，是宋徽宗花鸟的精致，是毕加索达利的时空挪移的通感。2004年首届北斗星奖的授奖词如是评价洛夫的诗作，在地理之隔、空间之孤、时间之殇中，洛夫毕生致力于诗意的发现和回归，用创造性的形象、意象、感觉和语言重塑生命的意义。他的现代汉诗创构既保持了前卫的姿态，又对接并融合了伟大的中国诗歌传统。诗至重思维，诗行谋变奏，以形似与神似、事象与心象， 感性与灵思之间的张力，凸显了知性与抒情相融的追求向度。他对现代汉诗本土性与现代性融合的成功探索，体现了凤凰涅槃后自在的飞翔。文字之美不能舍弃音韵的美，古代诗歌是可以被唱的，洛夫的诗歌亦同样被谱曲。钱南章、马水龙、谢天吉、莫凡等皆为洛夫诗作谱曲。1988年3月，因为风的缘故，洛夫诗作新曲演唱会在台北举办。2004年5月，在温哥华再次推出同名诗歌音乐会，并首次公演了清唱剧《长恨歌》。1988年8月，洛夫第一次返乡探亲，在给父母上坟的时候，诗人默诵了七年前皱纹母亲辞世时写下的长诗《血的再版》。母亲，你为什么不言语？你为什么不侧过脸来看我？你可曾听见我言口不及的惊呼？母亲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已在你的窗前把雪蘸厚了两寸、三寸、五寸。你看，我的须眉皆已染白，当然不完全是雪，也掺有30载的尘与土，悲凉的月。好冷，母亲，你赶快侧过身来看我脸上的泪。唉，来不及了，泪已结成了冰柱。这样催人泪下、痛彻心扉的诗句，只有真正思乡的游子才能写出了。洛夫将诗歌创作的第四个时期定为1985至1995年间的乡愁诗时期，但他此类诗歌创作期可以提早到1967年。当年应邀访问韩国时，洛夫便写了《午夜萧离》。一刀剖开，他胸中竟然藏着一口好深好深的井，以离皮被削之痛比喻海峡两岸的分离。1979年3月去香港时，隔着落马洲界看故国山河，洛夫以杜鹃啼血的悲楚完成了边界望乡。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，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，一座远山迎面飞来，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。重返大陆后，洛夫与大陆的关系密切起来，学术交流、创作交流、高校开展讲座等活动至今已超过100次。湖南衡阳永远是他的梦乡。怀念故土、对亲友的眷恋之外，洛夫的乡愁也包括文化乡愁。中国古典文化中蕴含的东方智慧、人文精神、高深的境界，以及中华民族特有的情趣，都是现代诗较为缺少的。而我个人所追求的，也正是为了弥补这种内在的缺憾。我常年游走五湖四海，永远都抱着中国文化走。中国文化使我胆气大增，使我感到充实而尊贵。临老远奔天涯，我虽一时割断了与祖国的地缘关系，割不断养我育我、塑造我人格、激励我心智、培养我尊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。 正是对中国文化精髓、天人合一的体悟，1996年移居加拿大后，洛夫开创了创作的第五个时期——天涯美学时期。初抵加拿大，面对的是一个更严峻的生命变局，那就是身份的焦虑。好在我的文化身份始终如一，譬如天人合一这种中国传统的却又超越时空的存在哲学，正是我在异国他乡安心立命的精神堡垒。无心安处是吾乡。有时黄昏外出散步，在北美辽阔幽渺的秋空下独立苍茫，不由内心生出两种既矛盾而又契合的心境，一是孤绝感，一种个人身份的迷失，有着不知今宵酒醒何处的茫然；一是所谓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概念的真实体验，一即人，以及人在大寂寞、孤独无依的困境中，反而更能体会到人与大自然、个体生命与浩瀚宇宙之间的和谐关系。天涯美学的念头便这样萌发了，继而拓展完善。洛夫说，我所谓的天涯其实并不只是指海外，也不只是指世界，它不仅是空间的含义，也是时间的， 更是精神和心灵上的。在这样的感悟之下，经过几年酝酿，2000年一年，谢绝一切外联，洛夫写完了3000行长诗《飘暮》。2001年新年伊始，在台湾首发，轰动诗坛。2002年，《飘暮》被评为中文创作十大好书之一，同年获得年度诗奖。2003年8月，加拿大《飘暮》艺术家协会成立。2004年9月，《飘暮》手稿赠送中国现代文学馆。《飘暮》全诗分为《飘暮》、《归》、《垂死的逼视》、《浮萍中的书札》和《向废墟致敬》四章，其中《浮萍中的书札》又分为《致母亲》、《致诗人》、《致时间》、《致诸神》。诗人自己对这首奇迹的评析是：飘暮是我晚年久经沧桑、繁华落尽之后，以一种超越的心境感悟到生命飘零、悲凉的空无，通过意象语言表现出我的形而上的思考。它是通过意象来表现一种哲学对话式的诗体。我发现所有的诗都是一种对话形式。第一，诗人与自我的对话，这种形式常见于年轻人写的心灵的密码的抒情诗。第二，诗人与人群的对话，这类诗占的比例最大，飘暮中第一章的飘暮和致诗人都是。第三，是诗人与自然的对话，这种诗在中国古典诗中最多，如王维、孟浩然、柳宗元等的田园诗、山水诗。飘暮中第二章写的归于生态也是。第四种是诗人与神的对话，这是西方诗的宗教特色，中国古典诗中除了屈原的作品很少读到这类诗，而我的飘暮中却有一节致诸神。洛夫说，我是一个抱着梦幻飞行的宇宙游客，也是一个热爱生活、从现实中发掘超现实诗情的诗人，到了晚年我却成了一块流放海外、漂泊天涯的飘暮。飘暮是我的精神支柱，飘暮是我的精神史诗，有哲学的阐释、宗教的关怀、有形而上的探索，最终我把它归纳为生命的无常、宿命的无奈。荣誉纷至，诗人却把这部创造奇迹的长诗当作新的开始。我这70年不变的关键词是坚持，而我的核心价值就是创新。诗歌以外，洛夫还以书法、诗意水墨画著称。1983年3月跟随谢宗安学习书法以来不曾倦怠，作品多次参展，并被收藏家、博物馆等收藏。洛夫书法作品显著的特色是书写自己的诗作，我以传统书法来写现代诗，迄今只此一家，因为真正美的东西都富于创意，而这种美是超越时空的。唐代怀素和尚的草书今天看来仍是那么气韵生动，魅力无限，他创造的美是传统的，也是现代的，所以我追求的艺术，不论是诗或书法，本质上都是一种创造的美。 好了，新上爷的散文《洛夫》因为诗的缘故，我们欣赏完了。洛夫的诗和与他同时代的诗人余光中、雅贤等相似，继承了伟大的中国诗歌传统，又吸收了西方诗歌的前卫观念，既具有一种家国情怀，又有诗的灵动优美。如今斯人已去，我们唯有读诗以怀念了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您继续欣赏根据吴祖光的剧本《风雨夜归人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上世纪40年代末，在一个严寒的风雪之夜，一个人踉踉跄跄地从坍塌的围墙缺口走进苏洪基家的花园，手扶着那株枯萎的海棠树，似乎在寻找他过去留在这儿的影子。20年前，出身贫寒的京剧男演员魏连生以演花旦红极一时，以走私鸦片起家的法院院长苏洪基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。他的四姨太玉春原是个烟花女子，后被苏洪基赎出为妾。玉春怀着一颗争取自由幸福的火热的心，不甘于囚笼般的富贵生活，他以学戏结识了魏连生，向他倾诉了自己悲惨的身世，请求魏连生带他离开苏家。可是剧本的标题似乎已经暗示了他们的悲剧命运，请听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